站在山下看着多少路人甲乙，带着动向想象过去不过如此而已。我们两人之间此伏不敌，这场风景这一次有点强，我不理了修不好自己。反正那些对的曾经可能终于错了，也是为什么我回答什么都嫌多了。你别怕，我只会再聊远你想念的，但也许你选一公里还是太接近了。我正在准备坐上飞机要往北方而去，我听过永远没问题，我想去去北极，忘记你可不可以，从此隐姓埋名。往南看回去，唯一看是眼泪的东西，从那下飞机就咽下不动的梦，各自回去。心跳跟着冰块混搭成了雷鸣，孤单成一时间只有他的一点道理。谁说别人正在意故事又丢在哪里，谁还要别客气就把它拿回去。我现在真的很累，于是要去无声旅行。没看过永远没错，我不懂你，去北极忘记你可不可以，从此隐姓埋名。往南看回去，唯一下飞机。